好，今天呢我们的课文就学到这儿。从这三篇课文当中呢，我们学到了很多和 robbery 相关的一些表达，也能够了解到确确实实在我们身边呢，大家都应该提高警惕，以保证我们家园的和谐与平安。好，谢谢吴老师，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Catch you later everybody.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朋友您好，现在是俄语300句节目时间，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单蓉蓉。 Добрый день,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Это говорит Ольга. 欢迎您继续收听俄语300句。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八课，谈谈家庭。 Сегодня мы будем учить 8-й урок. Поговорим о семье. 在开始学新课之前，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复习一下学过的内容。请大家把教科书翻到65页。 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можно заказать экскурсию в Ясную Поляну? Да, конечно. На какое число? Лучше на конец мая. Не знаю, посмотрю, возможно ли. А сколько вас человек? 20. Значит, целый автобус.Я могу оформить вам путевку на 27 мая. Подходит? Это воскресенье? Не суббота. Ну хорошо, спасибо. 在对话中我们复习了日期的表示法。今天我们的题目也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请大家把教科书翻到71页。谈到家庭，我们首先会想到家庭成员，并且会提这样的问题。 Кто у вас?В семье. 你们家有什么人? Кто у вас в семье? Кто у вас в семье? 在回答的时候可以这样说。 У нас большая семья. Бабушка, дедушка, папа, мама и я. 我们家很大，有奶奶、爷爷、爸爸妈妈和我。 У нас большая семья. Бабушка, дедушка, папа, мама и я. У нас большая семья. Бабушка, дедушка, папа, мама и я. 有时我们会对别人的家庭感兴趣，并且会问。 У вас есть брат?И сестра. 你有兄弟姐妹吗? У вас есть брат и сестра. У вас есть брат и сестра. Брат 指兄弟, сестра 指姐妹. 如果要表示哥哥和弟弟, 就要在前面加上形容词 старший 和 младший. Старший брат, младший брат.Старший брат, младший брат. 姐姐和妹妹用俄语说分别是 Старшая сестра, младшая сестра. Старшая сестра, младшая сестра. У вас есть 是一个固定结构，后面可以替换成别的词，例如你有孩子吗？ У вас есть дети? У вас есть дети? 如果您的回答是否定的，可以用下面的句式。 У меня нет детей. 我没有孩子。 У меня нет детей. У меня нет детей. 用 у меня нет 这个句式时，名词要用第二个，例如 У меня нет брата и сестры. 我没有哥哥和姐姐。 У меня нет брата и сестры. У меня нет брата и сестры. 表示其他的亲属，例如叔叔、伯伯、舅舅等，在俄语中都是一个词。 Дядя. 表示姨妈或者姑妈、舅妈也是一个词。 舅姐。 在问及对方的婚姻状况时，可以这样说。 Вы женаты? Вы женаты? 或者说 Вы замужем? Вы замужем? 请大家注意，俄语中表示男性和女性的婚姻状况，要用两个不同的词。Замужем 是副词，用于女性。 Вы замужем? Женаты 是形容词短尾，用于男性。 Вы женаты? 如果您称对方为你，则可以说 Ты женат? 回答上述的问题，只需在 замужем 和 женат 前面加上否定词 не. Я не женат. Я не замужем. 谈到家庭，我们有时候会问到父母的职业。 Кем работают ваши родители? 您的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 Родители 是父母，一般用复数。 Кем работают ваши родители? 您可以这样回答。 Отец работает на заводе, а мать уже на пенсии. 父亲在工厂工作，母亲已经退休了。 Отец работает на заводе, а мать уже на пенсии. 现在请大家把教科书翻到72页，我们来做几个替换练习。我说中文，请大家翻译成俄文。我妈妈在学校工作。 Моя мама работает в школе. Моя мама работает в школе. 我爷爷在银行工作。 Мой дедушка работает в банке. Мой дедушка работает в банке. 我叔叔在公司工作。 Мой дядя работает в компании. Мой дядя работает в компании. 好，练习我们先做到这儿。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询问年龄。 Сколько вам лет? 您多大年纪了? Сколько вам лет? 询问年龄的时候，主体，也就是被询问的对象，要用第三格表示，回答的时候也一样。例如下面这个句子。 Сколько лет вашему сыну? 您的儿子多大了? Сколько лет вашему сыну? 再听听下面这个句子。 Сколько лет вашей дочери? 你女儿多大了? Сколько лет вашей дочери? 在这里提醒大家注意，在俄罗斯一般不询问女性的年龄，因为这是不礼貌的。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如何谈论住宅。 У вас большая квартира? 您的住房大吗? У вас большая квартира? 如果您的住房是两居室的，可以这样回答。 У нас двухкомнатная квартира. У нас двухкомнатная квартира. 如果是三居室的，回答时候可以说。 У нас трехкомнатная квартира.У нас трехкомнатная квартира. 有时我们会这样谈论我们的住宅。 Квартира у нас небольшая, но уютная. 我们的住宅不大，但很舒适。 Квартира у нас небольшая, но уютная.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请大家课后复习一下本课的语法。 До свидания,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До следующей встречи.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今天的俄语三百句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